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王诗玥、柳馨予这对组合是最近几年中国冰舞的领军者。2017年札幌亚运会上，他们以164.28分获得冠军。当年的世锦赛，他们获得第16，为中国花滑队获得一张平昌冬奥会的入场券。这个成绩已经实现了突破，因为以往中国队在冰舞项目当中都是要参加落选赛才能够获得冬奥会名额的。但是平昌冬奥会他们没能实现目标，泪洒赛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王诗玥给大家讲述那段难忘的回忆。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冰舞运动员王诗玥。平昌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冬奥会，我们当时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将两个节目完整的展现给全世界。但是很遗憾，短舞蹈比赛后我们没有能够进入自由舞的比赛，我当时也哭了。但擦干眼泪，我和搭档都很清楚接下来的目标和方向，遗憾需要通过接下来一步一步的努力去弥补。2018年到蒙特利尔训练之后，虽然每一天都很辛苦，但每天躺在床上筋疲力尽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进步和收获，那种疲惫是踏实的。接下来的北京，我们希望在家门口拿出最好的表现。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通过努力拿到2个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和我们的队友一起站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